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我们主持人泽林呢，在强大的好奇心怂恿下，拆开了他的电脑，又把电脑呢重新组装了一遍。他说收获呢还是蛮多的，就是多了好几个螺丝。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分享更多的快乐，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这里等你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新闻周刊，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关于深化中医药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支持经多年实践确有专长的中医专长医师通过师承方式传承其独特技术专长，逐步实现将师承教育全面覆盖中医药类专业学生。作为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朝阳区引入了全市首家 PPP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养老模式机构，全国首家共有产权养老院，持续推进医养结合多元化发展。北京市人社局近日明确采取指标数量的方式控制引进总量，原则上毕业生应有研究生学历，毕业生作为创业企业主要创始人可以申请落户。日前丰台区公布2018年重要民生实事，涉及7个方面，共25个项目，对方庄老旧社区进行综合整治，老楼加装100部以上电梯，建设一处城市休闲森林公园。市财政局2017年已向各区拨付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市级补助资金33亿元，2018年预计再拨付10亿元。位于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郁金香展区进入最佳观赏期，在这里130余个品种的40万株郁金香陆续开放，花型奇异，色彩丰富。2018年北京国际风筝节4月25号到4月28号在北京园博园举行。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99年，齐秦推出了自己的唯一一张翻唱专辑《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这些情歌多种风格，但是在齐秦的演绎下仍然是齐式风味十足。经过重新的电子配乐，也让这些经典老歌充满了新的魅力。很少有歌手能够做到像齐秦那样伴随两代人的情感成长直到现在，也许齐式情歌的魅力就在于此。一路听下来，起起落落仿佛都能引起听者的共鸣。于是每一年齐秦作品的推出都是歌迷瞩目的大事了。一起来听到99年齐秦翻唱的这一首来自于王杰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而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为什么道别你要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还是我自己。 场游戏一场梦，虽然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留你。哦，为什么告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自己又不语，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又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 无法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2018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4月25号至5月4号登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届时经典九六九将现场直播，并举办线上线下互动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助力企业品牌在北京车展期间高效传播。 VIP 合作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吃货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哦，眼见为实。 我们的爱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鱼香肉丝配鸡腿。 九六九美食江湖，广招天下英雄，一起赴美食盛宴，一较高下。诸位请吧， 就在4月21号，经典九六九吃货英雄招募啦，和主播一起美食江湖闯一闯。报名热线：1330112-5035，1330112-5035。 爸爸，什么是谷雨？是古时候也下雨的意思吗？ 谷雨呀，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也是农民伯伯们播种移苗的时节。当谷雨节气到来，气温回升的速度就会加快，就意味着真正温暖的春天来了。 4月20号，谷雨，经典九六九与您一起迎接暖春的到来。 见你心在跳，最重要。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经忘记了到底等待了多久，你还没把那句话说出口。街上的情侣手牵着手，我们只有沉默。从朋友到恋人究竟多少步走，你永远只会静静看着我，期待着某天会萌芽结果。会不会就这样落空，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但朋友的线我们早跨过。脑海里头总是充满你的笑容，我知道你也有同样感受。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如果没有机会这样错过，一句话就够，其他都别多说。我等着你开口说爱我。从朋友到恋人究竟多少步走，你永远只会静静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媳妇，怀孕得多吃有营养的，我给你订点燕窝吧，一人吃两人补。 哎呀，不会炖啊，而且炖燕窝那么麻烦。 不用担心，我给你订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不用自己动手，当天鲜炖，冷鲜配送，每周三瓶送到家，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而且一瓶一个溯源码，安全有保障。 老公你最贴心了，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00万份，天猫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联系客服输入经典969领取专属优惠。 停止 却很喜欢。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你喜欢站在那窗。 通常人们会通过不良的嗜好获得一些心理上的小满足，从而平衡生活中产生的压力。毕竟人都需要释放压力的途径，而那些零不良嗜好的人，没有释放人性的小出口，反而会不快乐。常言道，人无完人，比如所有人都不鼓励喝可乐，但是喝爱喝的东西才会开心呢。水不得不喝，喝水是为了生存，而可乐爱喝才喝，喝可乐才是生活呀。 虽然不言不语， 敬天地，我满心欢喜。 九精英有话说， 飞博教育 CEO 陈波， 选择一个创业的方向或者领域的时候，一定要热爱，一定要喜欢。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发挥自己最大的这个潜能。一旦做起来之后，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不要手出两端，犹豫，随时准备放弃。创业是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如果说难听点是九死一生了。那么即使在无论是在那个九个死的里边的那种挫折，还是在那个一个生里边的那种成功，每个人都应该享受这样一个创业的过程。我想这是我想送给大家的一句话。 金信留学安全创始人王学军， 困难有，也唤醒更多人能真正的重视起安全意识，真正的去着力的去培养自己和孩子的安全习惯。别大意，没有安全什么都不用谈。 八哥出行 CEO 孙杨， 你真的找到一个方向的时候，真的努力去往前走的话，总会有出路，总会有转机，总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对，所以说呢，不要轻易放弃。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小天鹅副总经理徐鹏程， 企业的成长肯定离不开品牌，只有做产品提供服务让消费者记住你的话，必须有一个品牌，并且这个品牌在不断服务的过程中加深，更让客户让用户忘不了你，这样他下次才能购买你的产品，才能推广你的产品。小天鹅就是这样。 飞博教育 CEO 陈波， 选择一个创业的方向或者领域的时候，一定要热爱，一定要喜欢。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发挥自己最大的这个潜能。一旦做起来之后，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不要手出两端，犹豫，随时准备放弃。

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小时候呢，我们主持人亚威的弟弟给人欺负了，亚威呢就要替他弟弟出头。亚威跟弟弟说：“我分分钟能让他给我道歉，你信吗？”然后亚威就找到了欺负他弟弟的人，才过了两招，对方立马就趴下了，拍着亚威的脸喊：“ 兄弟，你快醒醒！我只出了一拳，你别装死吓我呀！啊，兄弟。” 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晚的夜。想分享更多的快乐，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这里等你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新闻周刊，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17号，2018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987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国家发改委17号表示，已拟定汽车股比开放时间表，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5年后全部取消，船舶行业、飞机制造行业在2018年将取消外资股比的限制。由于前期低温天气，今年杨柳飘絮时间较往年推迟一周，或将飘至5月中旬。与此同时，今年全市将采取更换树种、疏伐、修剪、化学抑花等方法治理杨柳雌株30万株。如今故宫正在经历着自1911年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古建筑维修保护，到2020年紫禁城开放面积将扩大到85%以上。近日，国家发改委、民航局等部门联合发布规定，对9种行为的旅客采取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措施，将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4年内北京一共有11条地铁老线要开通新的延长线，还有3号线、17、12号线、17号线等7条全新地铁线要投入运营。记者从3大运营商处证实，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已批准联通、电信、移动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 5G 网络。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留声机。 曾经范晓萱一度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开心果，张牙舞爪的没心没肺的快乐着，后来我们才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她只是一个相当郁闷的双鱼座女生。当然了，这一切要到好几年之后她独当一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天真敏感、艺术气质、缺乏安全感，这些都是范晓萱的典型特质。在99年，她推出了《我要我们在一起》，稍带着爵士味道的音乐曲风，让我们看到了范晓萱的多变。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不再是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嗯， 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给打电话。 哦，好。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天，你会选择怎么过？听友柳梢头留言：我会好好的陪陪爸爸妈妈，他们为我操劳了大半辈子，我想带爸爸妈妈来北京好好的玩一天，看看紫禁城，看看皇宫，爬爬长城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不用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有空就带着爸妈来北京玩玩吧。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或者是加入969粉丝群畅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游鸿明，爱我。 你的手指，你的梦，你的眼神，你的口，我总忍不住徘徊逗留，怕一生爱都挪不走。你的笑容，你的愁，你的心情，你的梦，我总忍不住窥探追求。在生命的旅途中，我想随你甘苦与共。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拥你怀中被爱占有，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爱我，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在人世中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好好爱我。你的笑容，你的愁，你的心情，你的梦，我总忍不住窥探追究。在生命的旅途中，我想随你甘苦与共。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用你怀中被爱占有，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爱我，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在人世中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好好爱我。尤其在人海沙漠，人的心越来越难懂，在我心中有个你寄托。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用你怀中被爱占有，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爱我，变得好贫穷，在人世中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好好

代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又到买车季了， SUV 在中国非常吃香，然而有一些老款车型真的是赶不上时代的进程了，比如说这款雪佛兰科帕奇。去年年初就曾经传出停产消息的科帕奇，现在仍在雪佛兰展厅里好好的卖着，而且全国普遍能拿到3到5万元的优惠。今年1至2月份，该车型的销量为零，但这并不妨碍它2017年全年卖了近9000辆的成绩。科帕奇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是在2007年，当时以进口方式被引入国内销量最大的中级 SUV 市场。2011年，雪佛兰将进口的科帕奇车型国产上市，以七座为优势的它成为同一价位区间内除了汉兰达之外唯一的选择了。尽管很早就切入了国内销量增长最快的 SUV 细分市场，但是上市以来科帕奇的销量始终是处于哑火状态，月均销量维持在惨淡的3000辆水平。而2015年，考虑到车型过旧需要更新，而且价格相比竞品要贵，通用对其进行了官降。不过调价也没有挽救科帕奇的乏人问津，10年来乏善可陈，外观乏味，动力总成落后，内饰配置也跟不上竞争对手，不前进的科帕奇只能是被淘汰。淘汰不要紧，不看科帕奇，不出雪佛兰展厅，转过头来看看探界者，外观年轻时尚，动力更好，配置更高，性价比远超过科帕奇，其实还是值得你考虑的。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海水也沸腾起来，我把你藏得又藏，心影分不开，一天天渗透思路血脉，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秘密我能解开，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别说你还置身事外。

生活中人总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难免出现被刺激和刺激别人的情况。当一个人长时间受到不良情绪的影响而得不到排解时，就容易促使疾病或者是癌症的发生。而人类最难控制的恰恰就是情绪，不良嗜好则是人类发泄或暂时遗忘不良情绪的出口。几乎所有的不良嗜好都是人类逃避现实中不良情绪的救生圈。 抱着情人，来深深的再拥吻。 969精英有话说， 逻辑思维，罗振宇。 因为传播工具的进展会产生更多的共识，说因为传媒变得更自由，变得让很多好的观念可以更好的传播，事实上正好相反，整个每一个人会进入一个叫信息茧房的状态，就自己给自己弄了个残茧。这个时代可能我们这种人存在的价值也许就在于乱拳打死老师傅，不断的使尽全身力气去打破一些人的信息茧房。 阿里巴巴马云， 今天是公益要变成雪中送炭，并且抢救了，问题就大了。所以这也是我提的阿里巴巴要变成一家有味道的公司，有人情味的公司。所以我们提出一帮有情有义的人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出发点。所以只有人有情有义，我们聚在一起才有味道，做出的事情才会有意义。 著名导演李安， 那当然一个你去处理它以后，你就可以把它 rationalize， 可以理性化，你就处理了嘛。可是你一个议题处理以后，你又有新的比较感性会骚扰你的东西，你又要去面对它处理它，然后把它理性化，那就跟剥洋葱一样。 那我想人生是剥不尽的。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说到经典的歌曲呢，我觉得在我心中最经典的歌曲是张信哲我们家阿哲的《白月光》。因为《白月光》这首歌伴随着我成长，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爱。 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呢，就是周杰伦。对我来说，最经典的歌曲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因为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嘛，叫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我认为经典就是从来不流行，永远不过时。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

由于前期低温天气，今年杨柳飘絮时间较往年推迟一周，或将飘至五月中旬。与此同时，今年全市将采取更换树种、疏伐、修剪、化学抑花等方法治理杨柳雌株30万株。如今故宫正在经历着自1911年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古建筑维修保护，到2020年紫禁城开放面积将扩大到85%以上。近日，国家发改委、民航局等部门联合发布规定，对9种行为的旅客采取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措施，将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位于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郁金香展区进入最佳观赏期，在这里130余个品种的40万株郁金香陆续开放，花型奇异，色彩丰富。2018年北京国际风筝节4月25号到4月28号在北京园博园举行。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969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99年又一首好歌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由声音现代独树一帜的莫文蔚念口白，在悠扬的弦乐节奏下，搭配了痴心男子黄品源的唱法，充分表现出了世纪末的另类情歌精彩之伦。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品源、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 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个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面对陌生疑惑，肯定困难的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

放在心上，我只收了感伤，只是收了点伤。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互动的话题是：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一天，你会选择怎么过？有个叫 VV 的听友留言很有意思：如果生命只剩一天，我会在教室里度过，因为在教室我度日如年。这可能是一个在课堂上相当难熬的孩子。而更多的听友呢，选择的都是与自己的爱人亲人度过这最后一天，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身边你最亲近的人，每天爱他们都如最后一天一样。听到这首歌曲，陈奕迅《等你爱我》。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青岛这座城市，很多人都把它当为夏天的目的地，啤酒、隔离、玩海。但即便不去海边，青岛也能征服你。有一种春天叫做乱花渐欲迷人眼，每到三月或四月末，坐落于黄海之滨的青岛便化身为灿烂的花城，满城浮躁的不是柳絮，而是沁人的风物和飘扬的花瓣。到这里就能寻觅一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今天就带你来到青岛。如果只有短短三四天的假期，何必舟车劳顿赶到日本，赶到青岛就能满足你对樱花所有的幻想。漫步那老城花廊，寻找十里春风的柔情，红砖绿瓦，碧海蓝天，一座岛城，一树樱花。中山公园呢，其实是一条660米长的樱花街道，两旁种满了樱花树，风吹来，樱花随风摇曳，整个樱花大道都散落着粉色的雨，让你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的世界中。难道青岛这里也是你的必经之处？三明南路被誉为青岛最美的樱花小路，这条樱花路并不在公园中，也不在大街上，而是深藏在居民区中间，与闹市相隔。它不过百米的小路，每年的一到四月份就变得热闹起来，小路两旁的樱花竞相开放，从早到晚。其中最让人羡慕的是，这里的居民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樱花。中国海洋大学的樱花有着不输于北海道的小清新，放眼望去，烟云涌动，一片嫣然，阳光下它们魅惑而美好，却不自知。如果呢，中山花园的樱花没看够，那么八大关正熏染在盎然的春色里。这里的迎春花、桃花、海棠花、碧桃花等花卉陆续开放，美得让你目不暇接。青岛人又将宁武关路称作为海棠花路，徜徉在花廊中，在花前留影，你可以尽情享受春日的美好时光。随风摇曳的海棠花映衬着百年的老洋房，仰躺其中有令人穿越时空的感觉。这里还有穿过春天的公交，车顶的轻拂海棠花枝，再加上清风的怂恿，一阵花瓣雨就会飘落而下。在路上有着树林半百的碧桃，筑成浪漫的花海。每到四月的花开之际，姹紫嫣红的碧桃照亮了整个一条街，就连路人也不自觉地忘忧舒心。迎着若有若无的蒙蒙细雨，独自漫步在老城区铺着青石板的小巷，无需快走，只要静静地感受那种沁人心底的温柔。在这个春天，去青岛，到花下去看海，到海边去寻花吧。经典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守在经典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牡丹儿绣在金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都银质的叠压，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站，环绕着山都银质的叠压，追回那遥远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清雅的小小人间的模样。 一个正常的人类受到外界情绪刺激后，必然会产生逆反心理应激反应，这会影响人的生理代谢，甚至造成内分泌失调，然后就是病来如山倒。有研究表明，70%的疾病与情绪有关，不良情绪与疾病甚至是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才真的是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身边的我。 绝不情不愿又当下此刻，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 九精英有话说。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 不要把这些商人看成神，也有受到委屈的时候，也有这个失败的时候，有了胜利的时候。我觉得越丰富越真实越好。 阳光媒体集团和阳光文化基金会联合创始人、主席杨澜： 虽然世界有如此多的不可能、不确定性，虽然未来有许多的未知，但正是因为你不确定，正是因为你未知，你才诱惑着我不断地去探究、不断地去创造，这才是青春的真意所在。 万科创始人王石： 痛苦就在于我的信念认为我没有错，但是整个舆论认为你不但是错的，你到了十恶不赦。熬过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呢，熬过来了。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 经典歌曲在我的理解里是一些经常能够听到的歌曲，有一定的传唱度，比如张信哲的《爱如潮水》陪伴了我们很多年，大家都会唱，我觉得这样的歌曲就可以称之为经典歌曲。 我所认为的经典歌曲的话呢，我认为是不会随着时间的脚步而随之消失的，也不会随着时代进步的步伐而被淘汰的歌曲。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可能张学友的《吻别》或者是齐秦的《火柴天堂》等等这一类的歌曲，我认为它可能才是经典歌曲。 我觉得呢，经典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吧，一说起来每个人都熟悉的，然后也有一种无法超越或者说是很难超越的意思吧。就我个人而言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听老歌的。海阔天空我觉得算是比较经典的了吧，比如说一说那个钢铁锅，大家就都知道是什么歌了。不过这也是对经典的一种调侃吧，调侃有风险，也希望大家慎重。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喜欢的鞋子，感觉你还跟我在一起。我有很多的东西，还有美丽的爱情，本来都要送给你，想不到已来不及，变成没用的东西，剩下没用的回忆。 想讨你欢喜，结果叹气。不能给你，不想抛弃。不受控制，只好如此。不能爱你，痛苦自己。也许我才是没用的东西。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听听好的音乐吗？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我是赵薇。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欧阳千嬅写下最佳损友。